大家已经听到了，最后的掌声是送给西蒙拉特，他刚才为大家来指挥的，也是柏林爱乐团为大家来演奏的，也是雷斯皮基非常著名的罗马颂书。 对，这是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的，应该说是正式曲目的最后一首。 Meine Damen und Herren, nach dieser italienischen Triumphmusik brauchen wir etwas ruhiger, vielleicht etwas intimer. Mit Magdalena spielen wir eines der schönsten Lieder von Claudio Monteverdi, Si dolce il tormento. Magdalena. Now, 科德纳来到了舞台。科德纳共同为我们带来蒙特威尔第歌剧《尤里西斯的反国》当中甜蜜的折磨一段。 没错，那科德纳刚才我们也特别介绍，其实他最最擅长的就是演唱巴洛克时期的歌曲，而且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古钢琴的伴奏，对吧？在现场，席蒙拉特在为妻子做现场的伴奏，也是头一次看到他们两个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方式。怪不得这场音乐会的主题就叫做席蒙拉特和科德纳，大家对他依依不舍的感情也是通过现场的这种掌声可以感受得到的。 大家在期待着。 拉特说英国脱欧谈判无休无止，他说但愿呢脱欧谈判不要拖得太久，所以作为回应他选了这首著名的进行曲来催一催，就是艾尔加的威风堂堂进行曲。 The same procedure as Entschuldigung. Das war sehr höflich. The same procedure as